晴风，是你啊？为什么突然间想到来看我的？ 真是你杀了冰冰？ 你真的不怕冰冰傻鬼都会放过你？ 边个？边个？究竟是边个？喂，出来啊！唔好玩我啊！ 怪谈之缘，深夜天空阴沉，无声无月，一个叫刘洋的男人搭住追捕拱开咗别墅嘅院门，一道闪电啪咁闪过，而就喺嗰一刹那，佢嘅目光触及到屋顶嘅时候，分明见到屋顶企住一个女人，个女人对住佢喺度狰狞咁笑。刘洋吓到成个啪啪一声坐咗喺地下，擘大对眼望住漆黑嘅屋顶，然而个屋顶度。边度仲有咩女人？刘洋惊到成身跌跌咁震，慢慢夹得起身。突然之间，从背后伸过嚟一对苍白嘅手，又走去佢块面度，一缕长长嘅头发从佢头顶慢慢咁垂咗落嚟，紧接住一块血肉模糊嘅女人面慢慢咁滑落到佢面前，呢块面。好似被压脑机指眼锅咁，两只眼已经跌到出眼眶外面，一块严重变形嘅嘴巴一张一合，鲜血不断咁从个嘴度涌出嚟。突如其来嘅恐惧使刘洋嘅脑神经彻底崩溃，佢惨叫咗一声： 吓！ 眼前一刻晕咗。当小王听到一声惨叫无比的声音之后，他猛然转过身，他手里面紧握着警棍，既紧张又惊。 边个？边个？究竟是边个？喂，出来啊！唔好玩我啊！边个啊？ 就在呢个时候，一阵急促的手机声响起。在寂静的夜晚，听到这样的声音非常刺耳。小王精神本来已经极度紧张，突然间个手机响。吓到差啲成个跌低，等佢发现系自己手机嘅时候，佢先定一定神，嗱啱啱想伸手去攞手机，但系手伸到半空中，突然间停低咗，右手喺度强烈咁震紧，因为佢突然间谂起， 马克老婆打电话嚟，我哋讲到一半，我部手机就冇电，自己关埋机，冇电嘅手机都可以打得通嘅咩？ 他成身都在震緊，而手机的铃声好像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急促地响。小王最后被动地接起电话。 喂喂喂喂， 而电话那边传来了咁嘅声音。小王冲着个手机大嗌，点不知个喂咗几声之后，个电话那边又传来。咁嘅声音，佢再睇下手机，屏幕系黑色，即系话部手机冇电啦。佢手都震晒咁，所以揿开机键。隔多一阵，手机再次开机，但系几秒钟之后就自动关机，好明显电量不足。佢望住部手机就谂，咁晚呢时太 QK 啦，似乎预示住有啲咩事会发生。但是他职责所在是必须要巡视完这一座别墅区才可以回到值班室。他走一走一走，突然间感觉到周围好像一对眼刮实他。那真是令他成身很不舒服。搞到小王周身都不聚财。而就在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一个人。小王睁一睁眼，看清原来是 B 座的刘生。 一个大公司的行政助理，非常有钱。咦，但点解刘生今日行路姿势咁怪？而且啱啱见到佢翻屋企噶，做乜突然间又出翻嚟咧？小王嚟唔切谂，行上前咧同呢一位刘生打招呼问好，但刘生表情呆滞，一面死气沉沉咁样，行起路起身咧，好似饮咗好多酒。佢冇好似以前咁同小王打招呼，甚至连望佢一眼都冇。小王打到个突，褪后咗一步，有啲尴尬咁企埋一边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天空横一声划过一道闪电，瞬间呢啲光令小王见到刘生背后紧紧咁黐住一个头发凌乱嘅女人。佢啱想大嗌，但系呢个女人冰冷令人毛骨悚然嘅眼睛死死咁刮住佢。小王唔敢同呢个女人眼神接触啊，嗱嗱声褪后几步，转身就走啦。凌晨 ，A 市刑侦大队聚集咗所有嘅探员。琴晚市里面发生一件诡异嘅凶杀案，一个40岁左右嘅男人惨死喺别墅区嘅花园度，死相相当恐怖，连法医都讲唔出呢人系点死嘅，只能够根据尸体旁边嘅血迹，初步推断系死者嘅肚从里面有啲咩物体爆炸开导致死亡。程峰是刑侦大队的队长，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入了警校，如今已经10年了。他从参加工作到现在，手上边破过的案件不计其数，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单案那样毫无头绪。他眉头紧皱地望一望法医初步判断的死亡原因，个肚从里面爆炸，边可能啊？嗱，程峰首先就询问案件嘅目击者，就系别墅区嘅保安小王。但系佢见到一路疯疯癫癫、时笑时喊嘅小王，佢冇办法，唯有失望咁叹咗啖气。个心谂，最后一丝希望都冇。而就喺呢阵时，阿小王突然间指住房间嘅上空，就大嗌。 他嚟咗啊！ 程峰同办案嘅民警担高头，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小王突然间隔起身，用力撞埋办公台度，砰一声，血流一地，个人当场就冇咗气。哇！呢一下真系令大家估唔到啊，一阵忙乱，而程峰更加冇晒心机，就系咁。案件陷入了僵局，程峰在警局忙了成日，侦破的工作毫无进展，他拖着疲累的身躯回到家。10年的警察生涯，微薄的收入使他依然住在这座灰黑色的老式楼房，面对着漆黑的楼道，他用力地蹬了一脚，迟了一阵，先后尾楼道的灯一早就坏了，楼道是封闭，啲光照唔到入嚟，冇楼道灯，即使系日头，呢度都乌黑一片。程峰并唔惊，佢心里面正喺度仔细咁琢磨紧呢一单案，缓缓咁向5楼行过去，嚟到屋企门口，佢手伸入裤袋里面去揾锁匙，但揞咗半日都冇揾到。而呢个时候，楼道传嚟轻轻嘅脚步声。程峰突然间感觉到一种好冷的感觉，而脚步声亦都越来越近。程峰猛然回头，只见有个黑影出现在楼道，黑暗中他们边个都看不清边个块面，但是程峰就有一种好冷的感觉，好像自己突然间置身在冰窖道，而那个人亦都没有继续上楼，就停在跟他一步之遥的距离。程峰甚即刻警觉起身，黑暗寂静，一个睇唔见样嘅人，咁样嘅环境摆其他人身上，一早吓到惊慌失措。但系程峰冇惊慌， 佢继续慢慢咁舒一啖气，转身继续揞锁匙，卒之打开咗道门。佢顺手打开门，着咗灯，拧转身准备关门。而就喺呢阵时，佢见到一个头发凌乱、耷低头嘅女人，企咗喺楼梯道口，个样有啲眼熟。佢道门关一半，佢突然间就谂啲咩咁，一下子冇开道门。等室内嘅灯光照到楼道，但系呢个时候嘅楼道空空如也，乜都冇。情况面色凝重，还是转一个空浪浪嘅楼梯。砰！卒之关翻门，行翻入自己间房，随手将外套摆在床上，自己亦都瞓咗上去。佢翻来覆去瞓唔着，心里面谂住案情，渐渐。嗰啲困乏嘅感觉涌嚟，佢好快就瞓着咗。程峰醒翻嘅时候已经天光，谂起琴晚呢一单案，佢思绪仲有啲混乱。佢即刻着翻衫，揸车翻到警局。由于时间尚早，啲同事仲未翻，佢俾手下小周咧打到个电话，叫佢唔使嚟警局，直接到远大贸易公司嘅门口同佢会合。程峰将车停喺远大公司嘅停车场，担高头望咗一望呢一个全市最高嘅建筑物，心里谂：，唉，啲有钱嘅大公司果然又唔一样啊，有啲气派啊！嗱，佢瞄咗一眼大厦嘅门口，小周正喺度四周围望紧。程峰行过去，猛然咁拍咗佢膊头：， 小周，我嚟咗啦！ 小周大叫一声，吓到拧翻转头：， 嘿，阿头，人吓人，吓死人噶！ 程峰即刻制止住佢，将今日佢嚟嘅目的简单同佢讲多次。门卫挡住佢两个人，猛咁话冇董事长嘅批准，边个都唔可以入内。程峰只能够揞出警官证。门卫喺度验咗半日，小周好嬲上前要理论，但系俾程峰拦住。睇咗好耐，门卫卒之将警官证啊俾翻程峰，叫佢哋喺办公楼嘅大厅度等。佢要向董事长汇报，呢下激到小周扎扎跳。大约等咗一个钟头，门卫先通知佢哋上楼。喺一个巨大嘅办公室里面，程峰见到呢一位全市非常有名嘅企业家。程峰好惊讶，佢竟然咁后生。大家相互岌一岌头，对方打咗突咁就话： 你系程峰？ 程峰亦都觉得呢一个人好眼熟，但呢个时候咧，个人就好自觉咁自报家门啊，讲： 我系谢君啊，你唔记得咗我啦？ 程峰先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系自己小学同学谢君。嗱，两个人咧好开心啊，嗱，倾翻一啲小时候嘅事。好啦，闲聊完家常之后咧，程峰就将话题转翻案件上面。嗱，谢君显然对刘洋嘅死一无所知。据佢讲，刘洋是佢助理，在公司里面可以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公司主管人物。今日他冇正常翻工，谢君打了几个电话俾佢都唔听，点知原来佢死咗。之后又倾到一啲关于刘洋嘅话题咧，程峰见问唔出系啲乜嘢，于是起身走人。两个人行出谢君办公室，程峰啊见到一个熟悉嘅身影。他即刻追上去就嗌咗一句： 诶，冰冰！ 个女人拧转头，两个人都定咗。大家都冇谂到，一对曾经嘅恋人竟然喺呢度相遇。不过佢哋已经分咗手两年，原因系冰冰嘅父母强烈咁反对。程峰呢个时候先开口讲： 不如一齐食个饭啦！ 冰冰耷低头。面色变得有啲苍白难睇。小周呢一个时候咧，一面不解咁问：， 喂，阿头，你同边个讲紧嘢啊？ 程峰拧转头望咗眼小周，指住对面嘅冰冰啊，同佢介绍讲。但系当佢拧翻转头嘅时候，发现喺佢前边嘅一埲墙，程峰嘅心当落窒咗下，冲上去。当佢手触及到墙嘅时候，佢差啲绝望啦，然后情绪激动咁。冲翻去谢君办公室， 石君一面惊讶咁望住冲入嚟嘅程峰，程峰好急咁问： 唔好意思，我想问下，冰冰系咪喺度翻工噶？佢家喺边啊？ 谢君俾佢突如其来嘅问话，搞到不知所措，啦啦咔咔咁就讲： 佢喺呢度上班嘅，但系佢呢几日好似失踪咗咁，冇翻工啊，又冇打电话嚟公司。 讲完之后咧，一面好唔自然嘅神情望住程峰。程峰瞄一瞄谢君，片刻间恢复到以往嘅镇定，跟住就话啦： 哦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打搅晒。 讲完之后咧，头都唔回咁带住小周走。路上，程峰嘅面色好凝重，粒声都唔出。佢叫小周先翻警局，话佢自己有要小办，跟住就自己行开咗啦。同小周分开之后，程峰打算去揾冰冰。两年佢屋企嘅住址依然都牢牢记喺佢脑海度。程峰部车开得好快，佢好急住想要见佢，心里面好忐忑，唔知佢会唔会出事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